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日日开开心，好过执旧金。我是小张张， 废话少讲，兵来将挡。我是小依依， 我是永远笑到最后嗰个，我是笑到最后嘅强。 早晨， 好耶，开 party 啦 ！Happy Friday， 噶有风骚朋友一齐陪住你先正啦。今日校长玩游戏有点唱嘅时间，留意留意，3小时，而家开始。上昼10点15分，廿六度气温啦。今日天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咁啊，到时继续留意住。 小时星影嘅风骚快活人啊，时代一路喺度进步啦，咁有时咧都会留意啊，而家年轻人嗰啲玩意啊，或者个思想啊、文化留啲乜嘢咧咁嘅样。咁啊，网上见到其实呢几年咧，耐唔耐啲会有啲人咧喺网上提及嘅呢个字眼咧，叫做单身式恋爱啊。两位拍档有冇即系有呢一种嘅方法？ 冇。我对呢啲嘢冇兴趣。 单身式恋爱 系啊，因为唔知啊，我觉得古即系古灵精怪啦、 哦。我只系留意过嘅就系有一种嘅新嘅产业叫做寂寞嘅产业。寂寞嘅产业嘅就系、是、 呢、这个有兴趣、 啊。系啦、啊，寂寞嘅产业其实真系有呢样咁样嘅嘢嘅。咁啊，讲紧系网上度识人啦、即系你系一个单身嘅，咁譬如可能网上度识人啦、或者系嗰啲娃娃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嘅话，系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嘅缘故，所以而衍生出嚟嘅一啲咁样嘅产物、或者系服务，就 系 咁啊。 系啦， 咁啊呢个系有一个 terms 咁样嘅。 好嘅，好啦，咁单身式恋爱咧就系话咧，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咧，第一咧比较系关注自己啦吓，即系如果用自我中心，我仍然都可以嘅。咁咧，所以咧就算喺拍拖嘅时候咧，佢仍然系保持住。我哋單身嘅狀態，例如咩呢？佢唔會太過全身去投入啦，嚇，佢唔會介意對方如果唔喺自己身邊嘅時間做啲乜嘢啦，佢都會奉行一個叫做 AA 制啦，同埋唔會太多嘅所謂 commitment， 即係話我唔會識第二個㗎，我夜晚一定會等你電話㗎，即係唔會有呢啲嘅。 哦，簡單啲講，呢啲叫做 open relationship， 即係佢可以享有其他男朋友、女朋友啦， 可以，可以， 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其實咁樣算唔算係戀？爱咧，或者呢样嘢，如果咁样继续落去，其实唔会再有更远嘅发展嘅，因为你好似停留咗咁。 应该系咁样讲，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关系嘅话，我相信已经系存在已久噶啦、不过只不过嘅就系冇摆上个台面度同大家讲，我而家系咁噶啦。 又或者冇一个专有名词啦，而家就系咩单身式恋爱系咪？ 系啦，即系你有一个咁样嘅名词嘅话，就将佢摆喺台面。以前嘅话，其实基本上你身边有冇咁嘅人啦？有。 有 系咪？系啊，但系你不过叫做可能有一样嘢嘅就系你都呃住佢，同佢讲嘅就系我哋系男女朋友嚟噶，但系私底下其实你有好多后宫皆嚟三千， 即系一脚踏两船， 一脚踏两船， 可能唔止两添啊。 就系咁啦，系咪先？咁啊，嗰阵时候你唔蒲面嘅呢啲嘢，啱唔啱啊？因为你会始终会觉得嘅就系，即系大家去接受一样嘢嘅就系话，你哋两个叫得叫男女朋友嘅话，就唔应该仲有其他嗰啲古灵精怪嘢跟比嘅，系咪先？ 佢讲咗出嚟咧，即系好似名正言顺咁啊！嗱，我讲咗噶啦，一开始我同你讲咗啦，单身式恋爱 冇错啦，你唔系咁认真啊嘛？ 呢样咪又系 commitment 咯？点会冇咧？一样嘅咋？ 冇 commitment， 你觉得呢一个都有个 commitment？我明白，系啦，唔使咁认真，呢个就系一个 commitment， 呢个就系一个 commitment， 系啊，冇 commitment 就系 commitment。 系啊，你果然真系呢啲呢方面嘅嘢， 鬼见愁， 好有自己嘅见地啊！ 喂，我呢啲咧， 争紧你， 我真系密不透风嘅， 边方面？ 可唔可以分享下？ 你专一就好啦。 讲紧呢一样嘢，其实基本系唔系啊？你话 系啊，绝对系啊，你只不过自圆其说， 冇错。 嗱，不过咁啊，如果你单方面嘅单身式恋爱咧，咁我觉得唔公平嘅。即系如果你净系男方或者系女方唔公平，咁而家咧就系因为文章都访问咗一啲嘅单身式嘅情侣啦，佢哋话曾经都试过想学人哋咁样，即系传统式地，可能又问一边啊，得即系又关心下对方啊，落唔落去讲一啲 sweet talk 啊咁样，但系觉得好奇怪，即系佢哋自己两个咧会宁愿咧系。虽然是朋友，但是又拍拖，但拍拖咧，佢又是继续咧保持翻嗰个好似朋友嘅少少疏离度，你明唔明啊？即系当两个人系啦，即系会觉得其实如果我哋两个都中意嘅，都唔紧要啦，咁即系我哋系愿意或者我哋接受呢种方式，就唔使理人哋点样睇啦。咁我都同意嘅，即系最紧要你两个开心咯。 梁咪咪，你系咪又陷入呢个多重单身式恋爱？ 自我分裂症， 多重， 多重宇宙， 自我分裂， 即系 A B C D 四。如果都系单身噶啦， 但系如果呢个 变， 你又咁样讲，如果呢样嘢系 multiple， 即系佢哋话你有多重嘅话咧，就唔系单身式恋爱咯噃，其实就 系 去翻样就渣男咯。 我就系避咗呢两个字， 因为你同呢个咁讲，同呢个咁讲，你一多重我就变渣男噶咯， 系啊， 系咪先？ 阿咪咪，其实你有咩烦恼，不如摆喺台面讲啦，我哋帮你 solve 呢个 problem。 我摆上嚟呢个唔系烦恼，呢个咧系另一个 term， 个爱情。絕緣體啊！邊個人或者乜嘢情況，你慢慢會變成愛情絕緣體咧？又嚟講而家啲年青男女啦。 我諗佢真係受過好多次傷害啦。 唔係，唔係嗱，其中有幾樣嘢。第一，佢覺得要磨合係好煩惱嘅，所以咧嗱，佢大 单身嘅，可能佢单身 嘅，咩、啊、个 爱情、爱情转睇嗱，其实你识一个新嘅，无论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啦，你总有一段时间，你要适应，你要磨合，你要知道佢咩中意，咩唔中意。而爱情转睇嘅人咧，就会觉得好烦啊！我想去食譬如我想食火锅，吓、啊、原来你唔中意啊！喂、哎，记住先，下次唔食。或者我要就你，我唔食。咁佢觉得磨合呢两个字咧系好烦嘅，所以佢宁愿唔识人啦。即系其中一个吓、啊 嗯， 即系佢有几样嘢嘅。第二样嘢就系有啲咧爱情转睇嘅人咧，佢系中意自己窝喺屋企嘅，即系我哋俗称叫宅男宅女啦吓，即系唔系好中意咧周街跑。你拍拖咧，你好难咧成日喺即系你屋企噶嘛，即系理论上咧应该同佢行下街啊、行下山啊、睇下戏，佢觉得诶好烦啊，又要出街啊，咁所以咧爱情转睇嘅人咧，第二样嘢就系佢唔系特别中意咧跑街行街嘅，咁啊亦都有一样嘢觉得。好嘥時間啊！因為嗱，由識到慢慢培養感情咧，你係要時間去培養嘅。咁又覺得哇，喺咁咪做唔到嘢咯，或者我又即係唔可以啲時間咪拎曬出嚟俾曬佢咯，我又唔可以 我簡單啲，其實呢一個人就係一個好個人主義、好個人化嘅一個人啫嘛。其實佢冇乜問題啊。又咁講啦，即係如果頭先阿 Michael 你咁嘅形容嘅話，你覺得係一種新人類係咪？即係一種新嘅 terms 去形容呢一種類型人。好啦，我哋又可以討論一下啦。以前你有冇一啲咁嘅朋友啊？ 有。 但系阿妈就会闹咯，系咪？ 喂， 你做乜嘢？ 你出去识下人啦、 啊。系啦， 我都话嘅， 出去识下人啦、 啊，你哋出去识下人啦、啊，见下人，唔好成日喺屋企啦，系咪啊？有咩用啊？咁样，即系冇啊。其实不嬲都有呢一种咁样嘅人噶，不过而家叫做又俾个 又 俾顶帽你戴下咁样，系咪啊？就系冇乜问题嘅呢一种类型。 因 为 我最近咧接咗 几 单 order 啊，就系单身， 介绍人哋俾人 识啊？系啊，你真系聪明啊！ 我梗系知你讲。 咩年纪都有， 是 但都系啲即系有条件有质素。 嗯，我都觉得系。 苦无唔真系 冇 诶 对冇对象，识唔到人。 系咪越有条件咧就越难识嘅咧？因为佢自己唔即系佢会自己一定嘅要求嘛。佢自己有一定嘅社经地位啦、入息啦，佢会有要求咯。即系唔系咁容易揾到对等嘅人。 你 观察咧，你觉得系咪啊？ 系咪 唔系，其实正常人嚟嘅，佢呢个真系正常人。我上次一年前我讲过俾你听噶啦、有个男士去相睇啊嘛。穿红色 T 恤啊嘛，咁就系一张圆台啊嘛，咁佢自己又坐开啊嘛，个女仔已经即系主动溜去倾偈，个男仔都冇反应，然后我又送咗一啲飞俾佢嚟去睇戏啦，特登买嘅，咁佢又话啊。都是叫那个女仔找我看戏啦，我不想找 我不是很明白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你们的关系先。首先就是穿红衫的这位男士他是想识人。 是。 跟着呢就叫你这一位是啦这一位小红娘。 红娘。 但是当然我想是那些众人的 dating party, 只得他两个。 不是我介绍了整班人。 整班人。 整班人一起出去吃饭。 吃餐饭介绍下认识一下。 Okay, 即是个女仔跟他倾偈 的。单身的男女。 是啦。影相嘅时候咧，譬如话我特登系介绍你两个，好心呢个男士，你走埋个女仔嗰度啦，你企到离天万丈远咁影相。 系咪佢唔中意你介绍俾佢个女仔啊？ 唔系，我问咗佢噶啦，即系双方之前嗱呢、這个 O 唔 OK？ 咩年纪做咩？ 你仲唔系 Mayling 姐？小红娘， 红娘， 啲咁嘅嘢，哎呀！ 咁啊，跟住又俾个睇， 系啊，望过嘅，中意嘅， 系啊，我唔会咁样，系因为一出嚟， 唔好嘥时间， 系啊，唔好嘥时 间。我想问呢个人咧，平时咧系咪比较怕丑啊、内向啊，唔系好识讲嘢嗰啲嚟？ 又唔系正正常常嘅，但系去到呢啲位咧，我就觉得点解你会系 frozen 咗， 瞪晒大 系啊，真系唔明咧。 咁佢自己有冇解释点解系咁啊？你问翻 冇得解释，佢觉得佢自己冇问题，佢、 哦、 自己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比如话你啊饮茶，你好心你帮人斟 下 茶 啦， 系都简单嘅， 叫龙嘢，你啱唔啱食啊？或者你倾下偈啦，冇嘢倾嘅，都唔知做乜，系啊，所以 嘥我时间。 唔系会唔会因为你喺度，佢有 时唔会，梗系唔会啦。我已经讲到明噶啦， 制造二人的世界。 如果你系 OK 嘅。咁我中间走咯，真係冇所谓嘅。你话想我继续 你嚟做 个 烟草得纯啫，係咪下面啲嘢 做个 MC 做 先啦， 係 咪啊？ 系 啊，你上台又唔该你自己自动播啦。 咪系咯， 最后都唔 系好嬲嘅呢啲位， 唔得啊！即系好简单，我最后出击就买咗两张戏飞，我话啊呢套戏都 OK 喎，我银荷包噶，真系咪你同个男仔讲 系 你。约个女仔去 即系有下半场， 系啦， 系咪就唔系话食完个饭之后就算啦？ 跟住个男仔突然间话：，喂，如果佢对我有意思，有啲咩？ 佢应该出声， 佢应该系 叫我去睇戲啦。我跟住我已經唔想再同佢講噶啦。喂，呢、這個你有冇搞錯啊？即係我想鬧佢。 呢個符唔符合頭先佢講嘅嗰個咩絕緣體啊？ 都 絕絕其實係自己有問題喎，係 啊， 我覺得係自己嘅問題喎，即係你社交方面嘅話，你係完全少少嘅嘢都冇喎。 佢四十到尾嘅，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佢就係話佢唔知道自己有問題啊嘛。 係啊， 佢唔覺得，佢唔覺得 佢冇問題，佢冇問題，因為佢唔知道自己有問題。好戇鳩啊！呢種人 真係激死我。 係啊，但係最慘嘅就係佢又要叫人哋佢介紹人俾佢識，係咪啊？係。好奇怪喎！嗱，如果佢係中意宅喺屋企嘅，佢係。中意自己一個嘅，你就唔好搞咁多呢啲咁嘅嘢 啦。即係你繼續 就算啦， 係 啦，過你嘅生活。 其實佢係咪想揾一個女仔嘅？就係我陪佢要喺屋企度打機嘅。所有嘅嘢都喺屋企度發生嘅，係咪呢種人 咧？嗱，佢呢個年紀咧，佢又想揾一個女仔， 我要結婚 㗎 啦， 生仔啊咁樣樣。 咁好難啊！ 好難，真 係好難。幫唔到佢嘅，呢啲係個人嘅問題。 講一句説話俾我聽，我就覺得唔係好舒服啦。我話：哇，佢36、37㗎咯，生仔得唔得啊？ 嗯。 跟住我已經冇答佢啦。 係，咁你又係嘅，呢個我幫佢。危险啊嘛！我唔系话唔得。 其实第一 系得嘅， 佢咪谂远咗。佢而家连同人哋睇咗戏都未开始，咁快谂人哋生唔生仔？ 唔系，佢觉得有仔出嚟生。 佢系以目标为本啊， 系咪应该为个26啊，或24咧？ 咁咪系咯。 唉，咁我 唔系佢 一 早有冇同你讲过先？ 我梗系讲咗啦。我话呢啲 O 唔 OK 咁嘅条件 系，唔系佢知唔知道佢系36岁先？ 知 系咪啊？ 讲到明 啦。即系其实你 OK 噶啦，但系你最后屘就揾呢样嘢嚟推搪。 系啦。 就我点解嗰日咁嘅反应咧？就系因为。我覺得佢生唔到仔咯，咁樣係咪？咁係好嬲嘅，我又幫翻你。長頭草。 喂，咁呢個紅衫男而家點啊？知唔知道？有冇再 聯絡？我冇理 佢啦， 電 話都唔聽， 打理佢啫，傻 嘅。delete 佢嘅電話， 電話都費事聽啦， 咪就係咯，unfollow 佢啦。 喂，嗱，其實呢一個都係個失敗原因嘅，就係咩都覺得應該對方出聲啊，對方約自己。 唔係咯，你係男士嚟㗎， 都唔關男女事啊。 唔係，我覺得係 自己主動爭取。 男士點都要主動嘅，當然啦，女士如果你覺得 OK 嘅，咁你咪又可以行前一步咯。 行前一步， 我覺得冇分噶啦。 係啦，咪行前一步咯，即係女士都要行前一步。 爭取自己嘅幸福，我有咩嘢唔啱？我想請問， 即係當佢睇到，哇，原來我都咁幸福喎，咁你咪算嬲 你， 我好幸福啊！我笑到最尾啊！ 我都觉得系，其实最紧要系自己开心 咯，你自己感觉良好就 系 啦。 冇错冇错， 中意边个出声？ 所以头先你话讲嘅所有嘅一切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冇嘅，因为我谂啊，就会发生喺个就系任何嘅时代、任何嘅年代、任何嘅时间嘅，基本上都有呢一啲类型嘅人。至于你能够识唔识到人嘅话，或者你珍唔珍惜嘅爱情呢一样嘢嘅话，就睇自己个人做法。 好，3个月后话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由他担任主席的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今日会就香港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发展提出12项建议。陈茂波在数字经济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委员会在2年前成立，经过多轮研究和讨论，得出12项核心建议，主要围绕5大范畴，包括加强香港整体数字政策，加强本港数字经济基础建设，促进低成本计算，加快数字转型，以及制定可持续的人才策略。他又说，数字经济领域复杂而且信息万变，城市和经济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香港必须加快行动才能够保持领先。陈茂波又说，一连两日的峰会汇集大约4000名来自本港、内地和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将会讨论建立联系并探索数字商务的长期合作机会。发生3级火的佐敦道华丰大厦有35间持牌宾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旅游业 宾馆联合总会创会会长李家龙强调，旅馆受民政处监管，包括不能够明火煮食。他质疑全港200,000人居住的劏房即是冇网管。他又引述油尖旺区议员指出，单是华丰大厦已经有100间劏房。李家龙又说，希望当局增加诱因协助商住大厦维修。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关注，宾馆发牌部门只是逐个申请考虑，法例未由容许发牌部门考虑全座大厦的宾馆上限。他又说，站在小业主和法团角度，希望就宾馆数目上限有指引，但同意宾馆对旅游业有贡献，如果有更多规管，怎样定界线不能够划得太死。中学文凭试第二个核心科目英文科今日开考，电子报到系统再出现问题，有学校市场证实，今朝监考人员一度无法登入监考二系统，要以人手为考生，是要以人手为考生核实点名。至于考生使用的报到二报到系统就如常运作，事件并没有影响开考时间。有考评局人员朝早到个别学校市场跟进。中学文凭试首个核心科目中文科昨日开考，多间学校反映监考二系统故障，要改以人手纸本记录考生。考评局已就事件致歉，承认监考二程式运作的时候，系统处理大量数据流量表现未如理想，考评局正全力跟进。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白宫举行三方首次联合峰会。拜登表明，美国对日菲两国的防御承诺好像钢铁般坚定，又说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者武装部队的攻击都会触发两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小马可斯表示，三方坚定不移致力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岸田就说，多层次合作是至关重要。日本和菲律宾过去就东海和南海主权问题和中国有争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方愿意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和有关当事方妥善处理涉海问题，同时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52点，啱啱跳咗16845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4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0点，跌10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2.6，跌2.4。盈富基金17.7元。是跌2.7，小米集团16.5升4.2，友邦保险49.7跌0.9，恒生中国企业59.92跌8.8，美团103.4跌0.1，阿里巴巴72.4跌0.8，中国平安31.25跌1.25，汇丰控股63.25跌0.6，中国海洋石油19.1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3.11，瑞士法郎0.91，加元1.369，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642点，升200点。港金报22360元，比上日收市升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0.53美元，卖出2391.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啦，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上环消防局附近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附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呢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胡鸿钧，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欢迎我哋嘅校长一阵间出现，而家已经坐咗我哋隔篱咧，准备一阵嘅节目噶啦。 哇，系咁睇佢嗰啲试卷啊， 重乜又重乜？ 睇好多次， 我話咗佢噶啦，頭先佢唔好臨急抱佛。 呢個 同學都要， 好似我哋考試咁樣咯，即係臨入去市場仲喺度温書。 其實你好難，唔抱嘅，腳趾尾你都可能真係要掂下。 冇錯冇錯， 因為你硬係覺得自己好似未準備好， 爭少少啊， 明噶。 同埋成日個諗法，或者我而家啱啱最後温呢一題一出咧，咁咪正我臨入去之前温咗咁 背埋佢啦。 我記得有一日咧 ，Sarah 分享咗叫幸福指數，仲記唔記得？係啦，咁今日咧喺瑞士咧個國際嘅叫學院啊，就發咗一個咧叫做 Smart City Index 啊，智慧城市指數。大家覺得咩叫智慧城市咧？咩叫 Smart City 咧？ 即係例如係咪又帶個手機出去，所有嗰啲咁嘅即係俾錢嘅平台啊，呢啲咁嘅嘢，完全就一個手機係啦，無人車啊，又或者係即係所有呢啲咁嘅嘢咯。 係啦，咁啊做咗142個唔同嘅地方啦。 我估下先。城市啊嘛 ，city 啊嘛，最 smart 啊， 我觉得 你个香港排第几位啊？ 十名外， 十名外系啱嘅，十名外啱嘅。 全世界 大约几多位 啊？吓， 喺142个城市里边，你估大约几多啊？ 三十度啦， 三十内，其实佢系第二十位，唔错噶， 唔差， 系啊，唔差噶，142个城市第二十位，系啦。咁你知啦。亚洲里面最高是什么？ 新加坡。 冇错啦，新加坡排名是最高，名列第 二。我有份贡献的嘛。 贡献什么呀？ 不参与啦。 好好啊，你才知道你自己的价值。 不参与就好的啦。 是啦，那么个评审呢， 就是 你未知啊，你就未知你自己的价值。 好你少少。 你粉就好的啦，是吧？ 是肯定啦，傻。 你不要搞我就好了。 是啊，我忙都不忙就应该冇事。 在五个关键，包括有卫生、安全、流动性和刚才所讲的那些叫透过网络去做好多的安排、生活上 的安排，等于医疗预约、学校的科技、 等等， 即是如果 DSE 搭车、 都要网上登记、 好方便的。其实我觉得国内都方便的， 非常方便。 国内有哪一个排第一？ 北京排第你估啊？ 第 十名内 系咯，十名内 啱啱过咗十名外，不过咧就好近嘅十三。北京排第十三， 而家真系好先进啊啲嘢。 上海咧第十九位，香港第二十位，咁都唔错嘅。而东京咧反而咧排第八十六位，日本东京排第八十六位。 其实我觉得佢哋比较传统啲嘅啲呢个城市，但我觉得冇所谓， 冇所谓， 系啊，你开心舒服咪得咯。 系，其实香港除咗你话系咪 smart city 之外咧，真系嘅生活香港会觉得好多嘢都好方便啦，同埋我哋自己未必觉嘅，但系嗰种嘅文化，嗰种大家嗰种嘅共同价值，人哋嚟到咧，我听过即系睇过好多嗰啲文章啦，咩小红书讲嗰啲啊，即系人哋会觉得啊，佢哋其实好多时咧，虽然好似大家互相不即系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嘢，但系当一有事有人有事。就个个都会埋嚟帮手啦，又或者香港人咧好有嗰种礼貌啦，譬如地铁嘅时候咧，定系会企埋一边啦，即系好多好多呢啲细细碎碎嘅嘢咧，系我哋身为香港人咧，自己会有做，但系未必即系会觉得咯。 我觉得个就系永远自己都系唔知道自己有啲咩嘢，因为你惯咗，咁、你睇下人哋嘅就系其他嘅人嚟呢一度嘅，佢哋会觉得你有啲咩嘢噶，呢个就系你嘅优点啦。 冇错， 因为佢系有一个嘅就系企喺远少少，系咪？即系第三者嘅身份去睇呢样嘢，唔带任何嘅偏见或者乜嘢咧，样嘢系比较公道嘅，嗱好多一定会赞嘅就系，其实呢一样嘢系我哋香港独有嘅一个地理嘅环境，有边个地方系可以嘅就 系 由个城市可能搭半个钟头车， 我就 或者你行山都系啊，唔会有一啲咁样嘅地方系可以系话一路行嘅又可以见到城市嘅景象，又可以行下嘅话就会去到一个好靓嘅乡郊，同埋嘅就系交通非常之方便啦，个地方细，仲有加上一样嘢嘅就系我哋香港人做嘢咧，我觉得真系好 smart 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講緊嘅 smart 嘅城市嘅話，係香港人做嘢係好識得去好 flexible 嘅，識得執生嘅，好有效率嘅， 同埋勤力啊， 同埋勤奮嘅，係啦，同埋醒目嘅呢一樣嘢，我覺得嘅就係真係去好多地方，你都會發覺嘅就係香港人呢一樣嘢係真係優勢，係 啊， 好醒嘅， 我都話 話頭醒尾 嘅。有啲地方翻工六點鐘走曬啦啲人，但係我哋香港七點鐘啊，仲有人埋頭苦幹啊。 好似我哋阿田恩仔咁 咯， 系 啊， 即系唔会介意咯。同埋我唔知你哋会唔会有种嗰个感觉咧？嗱，有时咧喺香港生活得耐咧，你习惯咗街上面一定系居所马龙嘅，好多人嘅、嗯。但你去到外国咧，无论去几旺嘅城市咧，你会总会觉得好似静悠悠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 一啲啲啦，东京都人来人往噶，系啊，嗰啲十字路口过马路几犀利。 系、嗯。嗱，我觉得嘅就系我哋又讲下我哋自己嘅感觉。我觉得嘅就系香港啊，干净啦。 嗯， 乾淨啊！ 同埋嘅就係，我覺得嘅就係香港俾你有個安全， 嗯， 係咪啊？有時你去有某啲嘅地方咧，嗱當然啦，撇除咗嘅就係你去對嗰個地方你唔認識嘅，有時你又唔識路、 嗯， 或者係語言不通， 蚊蚊啊、 其實你都好驚嘅。咁、 啊、 但係嘅就係，我會覺得嘅就係，我諗好多嚟香港嘅遊客，首先一樣嘢嘅就係佢真係唔會驚俾人哋咩劏死牛， 咬荷包， 好耐 呢個名都冇聽過。劏死牛呢三個字，係 嘛？ 唔係，仲有一個咩鋪頸檔咧？呢個好舊式， 係咪啊？係啊，好安全嘅 城市 咯，呢樣嘢好叻啊！係啊， 又方便，真係方便。 科技啦，我覺得醫藥啦，好多嘢嘅話，其實我哋都好叻嘅。 中西匯粹喎，幾好啊！傳統嘅嘢有，新嘅嘢又 係 啊，仲有食嘢，係啦，食嘢嘅話，其實就係你喺香港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世界各地所有嘅嘢，其實佢都有嘅， 係 啊，係啊，都有嘅， 古靈精怪乜都有啊，咩印度菜啊！ 乜嘢都有 啦，我又唔想用古灵精怪嚟去形容，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佢乜嘢嘅菜式你都有，选择好多， 系啊，真系多选择 咁样咯， 系、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有呢啲咁样嘅排名嘅话，咁啊都好嘅，好嘅嘢咪向人哋学习咯，系、 嗯、 咪、 嗯、 自己唔够好嘅嘢嘅话，咪 继续努力 咯， 其实你都系我嘅学习对象， 我完全知道，我绝对当之无愧， 使乜边学费？ 我哋唔讲呢啲嘢嘅。 多谢 钱咩？ 大家风骚浮人，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啊！我哋十一点啊就会有同校长玩，你又知唔知游戏？ 他手握光与剑，成行云万千片，明觉星宿运行，燃亮漆黑。手分开海与天。 饱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养儿防老，睇到一句说话，佢话生孩子是任务，养孩子是义务，靠孩子只是赌博。如果有小朋友有仔女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将来孩子养父母是必经的呢？在台湾地区有一位女人，早年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她一个人靠教书赚钱抚养孩子，将儿子抚养成人。小时候的仔很听话的，将来就送到美国来留学，毕业之后个仔留在美国继续翻工赚钱，娶了个太太，有美满的家庭。佢妈妈一直一个人就留在台湾，打算退休之后呢就飞埋美国，同佢哋一起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喺佢退休之前嘅三个月就写咗封信俾个仔啦，就话我会跟你住㗎啦，我会卖晒啲嘢，然之后呢攞埋我啲退休金啊过嚟同你一起住。佢话俾我啲亲戚朋友听，我就嚟离开㗎啦，我唔再住呢度啦，我跟我个仔啊。大家都赞佢好啊好啊，好开心好幸福啊，你恭喜你啊。佢一路等佢仔嘅回音，等下等下等咗一段长嘅时间。好啦，喺佢退休嘅前夕，终于收到个仔喺美国寄嚟嘅回信，打开一睇，里面有一张$30,000嘅支票。佢觉得好奇怪，一方面银码咁大嘅，二方面嘅仔从来都冇寄钱俾佢，点解无端端会寄$30,000呢？呢个支票仲夹咗封信，上面写住，妈妈，我同太太经过讨论，决定都系唔想你嚟美国住啦。如果你认为你对我有养育之恩嘅，以市价计算，$20,000加埋一啲嘅利息，就用$30,000送咗俾你。以后不如你就继续喺自己嘅地方居住啦。妈妈读完封信之后，老泪中横，觉得唉，原来养育仔女到头来都不过如此。后来佢学咗一啲嘅宗教嘅理论。然之后想通咗啦，将呢啲钱做咗一次环游世界嘅旅行。喺旅行之中，佢睇到大地之美，佢写咗封信作为一个总结俾佢个仔。信上面就话：阿仔，你叫我唔好再写信俾你，咁呢封信就当系以前你嘅补充文字啦，一个回信啦。我收到你嘅支票啦，用你嘅支票做咗一次世界旅行。喺呢个旅行里边，我反思咗好多次。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令我看懂、看破、放下，让我知道人间嘅亲情、友情、爱情，到头来原来都可以有无根嘅浮萍，一切都可以幻化成无形。如果今日嘅我仍然睇唔破，仲咁执着、咁痛苦，觉得点解你唔养我嘅？咁可能一年半载之后，我就会痛苦得要死噶啦。又或者我想唔通，做啲傻事，咁地府就会多咗个冤死鬼。儿子嘅亲人嘅绝情，令我看破咗人间嘅缘聚缘散，知道一切原来都系无常，让我学会淡定松容。我而家乜嘢都冇所谓啦，可以无所往而生其心。第一句说话，佢话父母嘅家永远系孩子嘅家，孩子嘅家未必系父母嘅家。生孩子系任务。养孩子的义务，靠孩子只是赌博。 关心你嘅对与错，对你嘅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孩儿可知相亲都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越奔。路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两分。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懊悔慨叹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未必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若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若有错，不必担心。 我是阿蛋郑丹瑞。 Hello， 我是郑国江。 Hi， 大家好，我是苏珊。 Hello， 我是小飞侠林燕玲。 Hello， 我是吴宇。 我是美艳麦美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颜千文。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杰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Hello， 我是伍仲衡。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 Hello， 我是关礼健。 Hello， 我是黎瑞恩。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好啦，快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啦，咁咧比较炎热嘅，27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啦。翻嚟咧，我哋仲会有两个钟头嘅时间，第一个钟头咧就同校长玩你又知唔知嘅游戏嘅，咁啊睇下校长可唔可以接招咯噃。 诶，我今日条题目好犀利。 咩犀利啊？ 我唉唔得，我真系啊，冇错，呢排真系 唔系嗰啲流鼻涕都好难答， 唔用唉，唔系因为渣嘛，系咪先？兜个点 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日早上十一点答二啊，风骚快活人提醒你，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做咩咧？登记点唱？点唱时间就系12:30开始。介绍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嘅嘉宾，仁济医院靓翅白纪念中学刘世昌校长。 刘校长早晨。 好，大家早晨， 欢迎刘校长，有冇嚟过我哋呢度啊？以前 啊有啊， 做过节目嘅 Stephen 邀请过我嚟 嘅，系啊。咁啊，今次咧就完全咧唔感觉，感觉完全唔同咯， 系嘛？ 因为就喺呢一度嘅咧，就我哋嘅节目你有冇听过啊？ 有 有 哦，有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嘅就系你做紧啲即系准备功夫嘅时候嘅话，又做过啲咩嘢啊？ 嗱，我咧就收到啊马小强嘅电话咧，我就即刻揾我啲同事帮手啦。 全部埋入， 全部埋入。 咁啊，即系真系要多谢翻我啲同事啦。 系啦，冇错，即系全校嘅老师系啊，都支持我哋，即系帮你手系啦。 我特别咧喺我哋中六嘅识别会咧，我都透露过俾我班中六嘅同学知。 哇， 系啦，系啦。 系喎，今日考乜嘢啊？ 系啊 ，DSE。 今日考英文科。 有冇啲咩说话去慰勉下嗰班即系同学仔啊？ 系啊，嗱，今朝咧就有佢哋用手机登入咧，不过登记咧就有啲 阻滞 啦，阻滞都唔紧要嘅。我又提佢咧，学校有好多应变嘅，所以唔好将个重点放喺嗰度， 系 集中翻， 系 啦，集中翻佢哋嗰个心， 专心考试， 考好啲， 好加油吓！好啦，咁今日校长一答半咧，就会问我哋问题啦。头先听咩？由生物啊，由化学啊，物理啊嗰啲。 哇，你好犀利，有十五题啊！我哋要你准备五题，你使唔使准备十五题咁勤力啊？ 系咪准备做两点？ 唔系好简单嘅啫。 越简单越难。 校 长， 你真系个一百分嘅校长吓，希望我哋嘅题目都系吓。好啦，嗱，咁啊，而家开始由同学问咯噃，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啦，小朋友小张张问啦，献丑啦，其实咧，有时咧，我哋咧，香港人都有啲嘅俗语嘅，例如话火烧旗杆，即系咩啊？ 长 炭光棍到教仔，即系咩啊？便宜莫贪吓。但我就唔系问香港嘅，我系问外国人嘅一啲类似嘅咁样啦，即系有歇后语嘅，有意隐藏嘅意思嘅。好啦，呢一句说话咧，外国人佢话 knock someone's socks off， 撞甩人哋嗰对袜 ；knock someone's socks off， 撞甩咗人哋对袜，代表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令到某人留下好深刻、好震撼嘅印象。第二，令到某人觉得好嬲。第三，令到某人好尴尬。第四，令到某人露出咗原来嘅真面目。Knock someone's socks off， 撞甩咗佢对袜。哎呀，佢撞甩咗佢对袜。 成对袜啊，即系 sock 有 s 有 s 系啦，令某人留下深刻印象，令某人好嬲。令某人好尴尬，令某人露出真面目。 校长， 点 睇你啦？ 咁快啊！ 剔除法，好唔好？剔除法。 校长，嗱，我依家剥咗对袜，你觉得我会点？ 唔使， 你会唔会觉得尴尬啊？ 我又唔尴尬。 即系撞甩人哋，即系我做咗一样嘢。 唔系，即系如果系咁嘅话，会令你尴尬。我哋做一样嚟睇啊， 好啊， 系咪啊？咁你会唔会？ 我觉得唔尴尬，校长。你个尴唔尴尬啊？如果你对袜。甩咗， 系俾人仲甩，记住吓， 都唔会嘅。我系惊臭亲你哋啫， 咁咪尴尬咯？会唔会系啊？即其实物可能咪代表啲嘢啊？ 你定啲话嗱，好嬲咧， 定系会嬲咧？ 阿校长讲嘅时候嬲嬲地 嘅， 唔系你如果你俾人哋去撞甩对物嘅话，你会唔会嬲啊？除非你有尴尬嘅嘢系嘛？ 系啊， 或者我对物穿咗个窿嘅咁，喂，你点解要咁样 咧？嗱，咁啊，即系深刻印象唔啱啦，深刻印象 即系 A 一唔啱啦，系啦， 正面 啊，啱，冇错， 我查咗 D 系咩话？D 系 真面目， 真面目 都唔会 哦， 我觉得系，即系好嬲，一系尴尬，我自己咁睇， 系我拣尴尬， 尴尬， 我 拣尴 尬，我拣先。 未 谂 到， 校长， 我可能拣四好啲喎。 啲 露出真面目， 露出真面目。哦， 因为通常好保护噶嘛，啲物系好少俾人见到嘅。 或者脚嗰个有某啲位系啊，可能佢就生晒鸡眼咁嗰啲咧。 哎呀，即系外国人啦，佢英文嚟噶嘛呢句英文。 系啊，即系我哋使唔使用一个咁样嘅？ 系啊，外国人喎，校长。 思维会唔会系？ 同埋佢系成对物咪索 喎，系啊， 撞喎。 A 系咩话 ？A 系 令某人留低好深刻嘅印象。 索索 ，knock someone 索索。OK， 深刻印象。我拣 好啦，我拣好啦。 好，我拣 A。 Sarah 又叫 A 啦嘛 ？OK， 好。 我由 C 变 A， 你咧？ 我系 boy， 好嬲， 系 好嬲啊！ 校长， 我仍然都系我嘅真面目， 露出真面目。 你哋露出真面目，好，即系 A、B 同 D， 有冇 人啱？ 有嘅， 系、欸、 我想问先，点解会改变嘅？即系同埋你点解拣呢个嘅？ 因为我头先讲嘅就系话，其实有时咧，外国嘅谚语咧系唔可以用中文嚟嘅思维，以及系咁样去直译嘅。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冇意思嘅，所以先至难学啊嘛。有阵咪发觉就系咩 elephant in the room 咁样就哇，原来佢嘅意思就系言而易见咁样， 即系唔可以用正常嘅道理去解释。啱咗， 哇，好嘢！ 跟住我哋又要谂呢个思维啦， 佩服佩服。 唔系个个咁睇，我死咁一面。 好嘢 ，Sarah 先攞一分。 伤、yeah! 心的感觉背后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过。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到不期待，对望过，对骂到很无奈，爱不是。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留低一滴眼泪我I'm all alone I believe in love 历历在目，累积没法走， 11:04:18723888 Porter 靚仔咧，聽緊大家嘅電話，想點唱就打你電話嚟登記。你又知唔知？小睿睿， 好啦，李同學今日要問嘅呢一條問題咧，就先要問咗你哋，知唔知道咩叫晴天娃娃？ 晴天娃、啊，日本嗰只怪到 冇錯啦，我解釋一下啦。晴天娃娃咧，其實你好多時候睇嗰啲日本嘅漫畫，又或者係電影咧，都會發覺嘅。佢哋係揾嚟做乜嘢咧？就用一塊布，可能係包住一嚿嘢，咁跟住咧就會係揾一條繩啦，就會包即係整到一隻咁嘅晴天娃娃，就會將佢掛喺嗰啲屋檐，又或者係掛喺個窗口度，係揾嚟期望晴天嘅。咁可能 嘅 就係圓碌碌個頭咧，你會喺上面嗰度永掛兩隻眼啊，或者嘴啊咁樣啦。當然係多數都係笑嘅。好啦，呢、這個咁嘅晴天娃娃咧，原來好早喺元朝中國已經有噶啦。 元朝有。 系啦，而喺嗰阵时候咧，晴天娃娃唔单止可以揾嚟咧，就系祈求晴天嘅，究竟仲有啲乜嘢其他嘅用法呢？以下嚟讲嘅话，有边个系唔系嘅？即系其实仲有三个系啦，仲有三个系喺元朝嘅时候系能够用晴天娃娃嚟去用嘅。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个系不是嘅 ，A 打小人 ，B 停雨 ，C 祈求生仔，定系 D 呢一个系一个替身嚟嘅，系可以咧就系祈求你帮手咧就系消灾挡祸嘅。使唔使重复一次？ 好啊。 晴天娃娃在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其实除了是说即是找来即是祈求晴天啦、放晴啦、好天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不啱的，以下下来的四个选项究竟是哪个呢？ A 打小人， B 停雨， C 祈求生仔，定是 D 是一个替身来的。 校长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想法啊？校长 一同四咧好接近，即系打小 人，打小人同埋生仔， 唔系唔系四系替身， 替身啊， 接近 替 身 啊。好，等我穿越去元朝先，冇错。 你个肚圆就唔等于你喺元朝嘅。 我知啦， 系咩啊？ 打小人， 我都觉得系打小人。 所以一同四佢，我是但拣一个嘅啫。 哦，即系你即系一同四，你觉得最似系呢两个？ 系啊，因为头先停雨啊、生仔 都似， 都似嘅， 都似嘅，系啦，系啦。 所以系究竟打小人定系替身啫？ 系替身，即系意思即系做咗我嘅替身嚟，佢 消灾挡祸， 应该话帮你消灾挡祸，即系 可能就 系咁一定系打小人， 因为 打 中国人保守啲， 系 都唔知以前有冇呢一种咁嘅习俗添。 系， 嗯， 好啊。 打穿越咗去噶啦， 我穿越咗系咪？ 一我穿越咗， 一 我惊你去错咗条路。 我再一次， 你咪又一啊？ 都系 三个都系一。 系我穿越来回两次， 一 打穿啦， 系两个 A 打穿人， 唔系全部都系一， 全部都系 A， 系 OK， 正确嘅答案，诶唔系。肯定你啱唔啱啊？系咪？ 系啊！ 正确嘅答案系啱嘅，系打小人。嗱，原来喺以前嚟讲嘅话咧，你又可以做一个咁样嘅公仔咧。其实咧，呢个公仔系有一个咧好得人惊嘅一个故事嘅。佢其实本来咧叫做晴天和尚嘅。咁佢祈求呢一个嘅好天嘅时候嘅话咧，佢系祈求唔到啊，所以咧就斩咗个头之后。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嘢，你明唔明？咁佢就去祈求好天，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系一个咁样嘅都几令人不安嘅故事喺后面嘅。咁所以咧就系话喺以前喺元朝嚟讲嘅话，佢基本上咧系有三个仲可以做到嘅嘢嘅，就系话止雨啦，即系叫停雨啦，可以祈求嘅就系话啊，我希望佢可以生仔，你都可以吊一个咁样嘅娃娃喺你嗰个屋企嗰度嘅。咁而 C 嘅话咧，D 嘅话咧就系仲有头先我讲过就系、是、做一个替身，系啦，可以帮你即系消灾解惑嘅。 好嘢，好啦， 哇，我好攰啊，穿越翻嚟， 但系好快啫，你穿越得， 好快啦， 马同学到你， 好呢条咧就系喺西班牙咧，即系阿 Billy Sir 嗰度咧，世界上有一种最高贵嘅三文治，就叫做比坚尼三文治，喺巴塞隆拿嗰度嘅。 佢个名字就叫比坚尼三文治。 比坚尼三文治，咁点解又叫做比坚尼三文治呢？四个答案，第一，这个三文治响50年代，1953年嗰度第一次出现。A 就系嗰阵时咧，有个着比坚尼嘅女仔喺沙滩嗰度卖呢啲三文治大卖。B 有个比坚尼嘅人，佢个名字叫比坚尼，系佢发明嘅， 发明呢种三文治 系啦。C 就是一间叫比坚尼的夜店嗰度开始卖嘅，于是就大卖。 好差你啲选项。 D 我 D 仲有 四个嘛？ 未讲完噶，未讲完噶， 未讲完噶。 仲有一个， 有一个德国人咧就卖呢一只三文治嘅，但系佢嗰啲西班牙文唔好啊，因为佢讲德文嘅，啲人就以为佢就叫做比坚尼三文治。 咁佢本来讲咩噶？ 唔知道德文。 我想请问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嘅比坚尼三文治系有啲咩喺里面噶？ 有火腿芝士，呢、這个三文治系热嘅，热嘅，热嘅、 okay. 三文治。 啊，即系热嘅 ham and cheese 啫， 系 嘛 ？sandwich 啦 ，OK。 咁同埋好高贵嘅，哇！啲人哇，好好味、啊。 就叫做比基尼三文 治。你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四個選項？ 可以。誒、有個著比基尼嘅女仔喺沙灘嗰度賣。 唔係啊，第一係五十年代啊。 1953年啊嘛，佢冇可以著比基尼嘅。 咩啊 ？B 先至係比基尼嘅女仔喺 嗰度賣。唔係， 唔緊要，再講一次，再講一次。A 係 A 係著比基尼嘅女仔賣三文治。B 係有個叫比基尼嘅人佢發明嘅。C 就是有间比基尼夜店开始卖，于是就大红。D 就是个德国人就发明的，但是他的西班牙文不好，啲人以为他叫比基尼比基尼。 校长唔睇啊？ 校长有冇食过啊？呢个三文治？ 我未食过，都好少睇比基尼。 唔系啊，你嗰个如果是、火腿同埋芝士上，我都食噶。我哋知三文治啫嘛， 唔系比坚尼三文治就未食过， 系即系如果用呢个名字就未食过， 系啦 系啦， 所以最 我唔想用脑，我乱撞丝。 我唔系 撞丝啊， 我唔系撞噶，我真系分析嘅。 我想听你点分析。 嗱女仔名咧就我唔识啦吓，即系五十年代有一个女仔名去卖比坚尼，咁就做咗嗰个三文治嘅名字。我宁愿会拣一间餐厅卖咯，即系比较上吓。 C 系 间 餐 厅出名啲系啦，系啦， 即系 都系个名嚟噶。 校长同阿 Sarah 都系 食嘅比坚尼，佢懒系好似比坚尼啊，同女仔有关啊。 因为可能好多女仔做比坚尼卖噶嘛，个餐厅就唔系间间叫比坚尼餐厅。 A 就系女仔着比坚尼卖， 系有个女仔喺沙滩着比坚尼喺度卖三文治，三文治。 我觉得唔系。 你食紧啲乜嘢啊？咁食咁咪有比坚尼。 好啦，我撞啦 ，D 啦，系咪 ？D 好， 两次 D 有冇错？ 有人啱， 我系 校长同 Sarah 啱。 多谢， 好啦，答半翻嚟由校长问问题， 期待。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是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下落休息过，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睇下啲冇人听呢个风骚浮人啊！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一阵间咧打半分嚟咧就由校长问问题噶啦？电话咪18723888 18723888，可以打电话嚟咧接定登记，一阵间做点唱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署回应查询时表示，日前发生三级火嘅佐敦华丰大厦有11层楼嘅防烟门都有损坏，分别位于地下1、2、3、5、7、10、11、12、15和16楼。寻日火警调查专案组喺现场调查，并冇发现任何在燃剂。华丰大厦的消防装置和设备最近一次完成年检日期是2022年9月21号。对于大厦消防装置和设备， 并未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关调查仲进行紧。消防处又话，消防安全总区人员今年2月9号曾经到华丰大厦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巡查，期间并冇发现火警危险，当时并冇为所有消防装置和设备的年检记录作出详细调查。另外，初步調查之後，消防處都發現華豐大廈有懷疑非法僭建物和分隔單位，已經轉交相關部門核實和跟進。政府表示，過去五個財政年度共有1124名公務員因為干犯嚴重不當行為或者干犯刑事罪行而需接受紀律行動和懲處，當中124人被革職，其中21人因為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20人因為擅離職守或者不守時，74人涉及刑事罪行。公务员事务局就下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回复议员的文件指出，截至去年11月底，公务员编制为192000多人，实际人数超过170000，空缺率大约一成，按部门计算，警务署空缺人数达到6800多人，空缺率大约一成八，而香港电台的空缺率最高近两成四，渔护署亦都有大约两成空缺率。另外，在2022至2023年度，有3863名公务员辞职。越南女地产大亨张美兰因为贪污受贿，被胡志明市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同案另外超过80名被告就被判处3年缓刑至到终身监禁不等，其中是香港商人的张美兰丈夫判监9年。案情指出，房地产开发商万盛发集团董事长张美兰在万盛发旗下建立一个由大约1000间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组成的庞大网络，并将管理权委托给亲属。虽然张美兰并没有在西贡股份商业银行担任正式职务，但她实际上掌握多达九成股权，并且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联同他人串谋伪造虚假贷款档案的档案，从银行提取巨额资金。报道指，这宗金融诈骗案涉及125亿美元，是越南历来规模最大。有家族成员表示，张美兰会上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4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5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7点，跌33点。继续回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2.8跌2.2，盈富基金17.2元。跌3.2，小米集团16.48升4毫，日邦保险49.25跌三，系跌2.35，恒生中国企业59.78跌1.2元，阿里巴巴71.95跌2.2，美团103.1跌4，中国平安31元跌0.5，汇丰控股63.25跌1.65，中国海洋石油19.0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3.2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671点，跌228点。港金报22320元，比上日收市升5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8.21美元，卖出2388.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大家讲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多车龙尾排到蓝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车葵芳、清水湾道碧屋落车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并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好，翻嚟我哋你又知唔知嘅现场，就由刘校长问我哋问题咯，落嚟嘅半小时。 校长你好， 校长你好， 校长你好啊， 好大家好， 我同你打招呼啊，你唔该净系俾翻 俾啲贴士嚟， 关我啫。 好，第一题。 好啦，嗱，有啲简单啲嘅热身嘅题目嚟嘅啫， 热身啫，好。 系生物题， 系 啊，咁有啲少少 common sense 噶， 系 又冇 金鱼啦，我哋见嗰啲金鱼咧吓，游下游下啦咁样， 系 其实金鱼咧，佢有几耐嘅记忆咧，可以记忆到几耐咧吓？ 好， 咁 A 咧就三秒钟， 系 我话成日都系讲啊三秒钟， 系 耐啲嘅会唔会系一分钟咧 ？B 系一分钟， 系 C 咧几个星期，D 咧几个月，佢可以记忆几个月嘅嘢。好啦，咁啊四个答案啦，咁啊睇下大家点样分析一下。 我问就想问， 系 金鱼唔识讲嘢噶嘛？你点知佢有呢样嘢嘅咧？ 有研究测试过嘅。 哦 ，OK。 点测试咧？其实系 俾啲我整个答案有讲嘅。 OK， 即系总之有实验嘅。 哇，珍珠啊！三秒， 三秒。 三秒， 三秒，我估三秒 啦， 系梁家章三秒。 因为我发觉嗰只咧，我哋所谓咧就我有养金鱼噶嘛，佢哋咧系完全唔知饱噶， 系啊， 嗰头食完嗰头又唔记得咧，跟住咧会胀到 死噶， 呢个 生理问题嘅啫， 系冇错。到最后尾食，佢哋就话系一个生理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就佢成日都唔记得咗，食头一食完啦，哎又唔记得咗，跟住又食食食食食，三秒咯， 都系三秒， 三秒， 全部三秒， 三秒， 好， 系啦， 系啦，其实咧。答案咧就唔系三秒嘅，啊电视咧就有阵时啲广告咧， 咪 先 咪 先 咪 先， 都 唔会好长，一分钟顶笼一分钟， 好可能 即系 B 咯，可能就系因为大家传佢有一分钟，但系到最后屘做完呢一个实验之后，我发觉原来佢唔系嘅，几个月。 几个 星期，几个星期， 好 嗱，佢几个星期 会唔会有啲夸张啊？ 系啊，几个月。 阿小强系咪几星期啊？ 系 好，咁我估一分钟。 系啦，即系 B、C、D 都有 啦。 系 啦，既然校长出得呢啲答案，都要支持校长。 冇错，冇错， 所以你支持我就你赢啦咁样。马小强赢嘅， 好嘢。 咁其实金鱼咧系几月啊？几个月啊？ 几个月系 你错，你 啱 啊 ，Sam 啱。 老年長，唔好意思，係 Sarah 啱 ，Sarah 啱， 咁犀利噶， 係啦，幾個月。 哇！ 咁、 哎、你一路都咩咯？係 啦， 即係錯咗咯喎， 金 魚記憶嘛， 係啊，金魚記憶係啦。 真係啊！ 因為其實咧，有啲實驗咧，就譬如俾啲符號啊，你記唔記得你有啲實驗咧，佢哋係。俾啲金魚行啲迷宮噶嘛， 哦，係係， 又認住啲路 出翻去， 咁其實係試過嘅， 所以咧 記得 嘅， 記得係點樣認翻啲路出嚟嘅？ 定亂遊咋？ 咁人會嘅，你撞彩都會兜好遠先至出到嚟。 咁即係其實幾個月後又再行，佢又記 得嘅，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啲實驗咧喺1980年代嗰陣時已經有啲論文咧，佢哋係研究過啲金魚記憶噶啦。 咁但係點解會有個傳説話佢哋記得幾分鐘或者 幾秒？係因為有個廣告誤導大家嘅。 哦， 啲魚有幾秒嘅啫，咁樣即係係 有啲。係啊，有好多嘢其實都係誤導大家。係係。喺廣告，我哋以為係真。 而家知道曬啦。OK， 好。 唔好蝦金魚啦。 係啊，記仇。 係啊，可以記你幾個月嘅啫。 係啦，時間都話得幾秒，幾個月啦。 第二題。 知识，我长知识啊！呢个系啊，长知识非常好。第二题， 第二条咧就系物理题嚟嘅，系嗱物理而家呢个唔好以为地理吓。咁咧就 系 话，点解山顶咧系会冻过山脚？ 嗯， 山顶你哋感觉 系 冻啲啦吓， 冇错。 点解啊？咁咧听住咯， 系 A 咧就系、是、因为喺高嘅地方风速比较大， 嗯， 吓风比较大， 即系同风有关系咪？ 系啦， 嗯好。 B 咧。就是因为越高的地方植物就越少， 嗯， 是啦，就是这样，嗯，少，那怎么导致到它是真的会冻一点呢，这样， 嗯， C 呢就是因为越高的地方它空气呢就越稀薄的， 嗯， 而 D 呢就是因为山顶的水气比较多，啊，所以呢它就较，即是较湿较冻 了，嗯， 那么四个答案了。 校长啊，呢啲题目系咪你哋物理科老师出噶？ 呢条系我上网揾嘅。 山顶上面，即系其实有四个啦。第一个就系风啦，第二个就 系 同植物啦，第三个 空 气，第四系水。 我觉得 B 同 D 都 唔错， 空气 都唔啱。 你话咩啊？边个同边个？ 即系我估 A 或者 C。 即系你觉得佢系空气同埋嘅就系风？ 我觉得系空气。 空氣即係 稀薄，因為空氣稀薄，所以佢就會覺得凍。其實凍係來自乜嘢？ 我諗啫， 凍係來自濕啊嘛。 研究下先啦， 係咪啊？凍係因為你覺得會濕啊嘛。 D 係咩話？ 就係大風啊！ D 咧就係因為山頂嘅水氣比較多。 哦，水氣多， 所以咧佢又濕又多。 應該又似 唔係喎？嗱，頭先啊校長第一句佢話呢條係物理題，唔好以為地理。咁啊，地理咧就會有地形啊，乜 高低嘅 呢個物理。咁我覺得風速關物理，風速 A。 點解其他嗰啲唔關物理？植物唔植物唔關物理？ 唔關嘅，嗰啲係生物學。 咁空氣同水同點解唔關物理？我反而想問你。 好，梁繼章 B， 馬小強就 A。 係。 哎，咁我試啦。 Sarah， 唔係先，空氣嘅原因，唔好話等，因為空氣嘅原因係乜嘢話？ 空氣稀薄， 稀薄啊， 係啊，因為高地嘅空氣較為稀薄， 所以就會 凍 啲， 係山頂凍啲咁樣。 空氣稀薄，所以山頂會比較凍啲。 呢個 稀薄只係我唞唔到氣同埋凍啲有冇關係咧？先啊， 校長啊，呢個山幣有幾高啊？ 唔使你， 呢個係 general term， 所有山都係咁樣，係咪可以？係 啦，係啦，係。 一山還有一 山，即係你越高，咁佢越稀薄，越稀薄，咁越稀薄程度咁樣。 係啊， 我唔 理 你都係風速，你又似你啊？ 水啊， 水 係 啦， 即係多， 即 係 啲咯。 冇，買絲。 C 是空氣稀薄 ，D 係 錯， 空氣稀薄， 係啦。 啊，小強就係 A， 我係 D， 我係 D， 係 啦。 有人啱嘅， 即係 有人啱嘅，有人啱嘅，總之 B 唔啱啦。 B 唔啱係咪？係啦， 因為冇人揀啊嘛。 正確答案 係正確答案咧就係 Sarah 啱嘅 ，C 嘅答案係啦。 好嘢， 空氣稀薄嘅嗱， 點解 咧？係解釋俾你聽咧。 好啊， 其實空氣咧主要都係保留。熱能的媒介嚟嘅， 哦，啱喎，我哋啲羽絨就係因為個裡面 trap 住， 咁所以咧，如果空氣越稀薄嘅話咧， 咁你保留嗰個熱能咧就會越嚟越少啦。 嗯， 咁所以咧就山頂咧就比較 凍 凍 啲 啦，就主要呢個原因嘅。 好嘢， 又學到嘢啦！ 我平時唔慣上自己個天台，真係凍凍地啊！五層高啊個別墅，我地下暖好多。 阿 Sarah 兩條咯喎， 哎呀好犀利， 好嘢啊！ 好啦，下一条， 好第三条咧，就系头先倾下偈咧，大家都好想知嘅， 系 就系、是、关于咧吓，我哋学校个名叫靓翅白啊嘛，咁可能有啲年青人未必清楚咧，靓翅白其实系一个粤剧命名嚟嘅， 冇错， 出名嘅， 好多电影有份。 好啦，咁咧究竟靓翅白，我哋熟悉佢嗰个粤剧嘅佢系著名老官啦，咁佢嘅真名系咩啦？真名啊，讲紧 A 黎松柏。B 黎国祥 ，C 靓大方，D 翅朱翅柏， 朱翅 柏， 翅都系翅序嘅翅， 系啦，即系靓翅柏嘅翅柏两个字。 A 系对唔住系咩话 ？A 咧就系黎松柏， 黎松柏，松柏，翅柏。 第二个咧 ，B 系黎国祥。 嗯， 我觉得 C 一定不 是啊。C 是靓大方， 靓大唔会。 我识咁多人话靓生啊，靓小姐冇啊， 呢、 這 个唔会， 因 为 系 咯。 真名 C 我哋画咗佢先好冇，系啦，你觉得咧、 啊？ 有两个姓黎嘅， 系 啦、 啊， 有 个 姓朱嘅， 朱 翅伯， 我觉得都唔系。 我拣 D。我揀朱翅白， 我唔揀， 我揀 boy 黎国祥， 咁我揀 A 啦。 靓翅白， 好啊，咁 有 A 有 B 有 D， 系啦 ，A 咧就系阿梁家章， 系 跟住 阿小强揀 B， 我揀黎国祥 boy， 黎国祥系 boy 就系 阿 Sarah 就系揀 D 朱翅白， 朱翅白就系阿 Sarah 嘅， 系 啊， 系我摆到明嘅， 好唔系、啊，等阵、 啊、你想改啊？ 点解你会两个姓黎，一个姓朱啦？嗬？ 我出你哋啫， 我知 道你咪揀我，你揀唔揀？ 靓翅白，靓翅白即系其实佢名系一样嘅，但系个姓唔同咗， 冇错啦， 系 咪啊？ 即系其实系咁样咯。但系如果佢系之前、那個，但系会唔会系谐音啊？ 唔系，第一个黎松柏咧，我觉得系校准，因为靓翅柏。靓字白， 二个嘅音接近啊， 系咁佢系设计嘅，你睇佢眼睛出埋咁样， 因为佢一个正直嘅人， 唔识讲大话。 系黎国祥， 系好，好嗱，好啊，听住咯，答案系有人啱嘅， 系 就系梁继章啱嘅，系啦， 啊， 咁我就冇出大家嘅，嗱，咁我解释翻咧，其实靓字白系个艺名嚟嘅啫，咁原名咧就叫黎。松柏， 黎松柏， 而黎国祥咧都系个名嚟嘅，不过系书名， 咁多名噶， 系啦系啦，所以佢有两个名啦吓，咁其实正式嘅名咧叫黎松柏，咁佢系广东新会人，咁由于屋企咧佢系排行第四，咁所以咧人称四叔，亦都系称为武生王同埋南音王， 好 啦，咁究竟？靓翅白呢个艺名系点嚟咧？介绍埋俾大家咯。 嗯， 因为靓翅白呢个艺名咧，就系佢嘅师傅叫靓大方， 真系啊！真系 再加埋系有噶，再加埋咧，佢好仰慕嘅一位朋友咧，都系粤剧名伶啦，就叫朱翅白。 哦， 所以佢就将两个佢尊敬嘅名人啦、名人啦，就夹埋啦，就叫做靓翅白，就成为佢个艺名嘅。咁、 哦、 当然啦，我哋学校点解用靓翅白纪念中学嘅名咧？咁原因咧就係佢個阿黎祥國先生，就係佢個仔阿黎玉書先生咧，佢、就紀念佢父親、就當年係捐咗500万去辦呢間學校。咁、我哋靚中咧都係真係秉承人際醫院專人濟世嘅精神。咁我哋學校嘅特色咧，除咗頭先我哋有提過，我哋都有粵劇學會啦， 嚇、 有舞龍噶啦，嚇、舞獅舞龍啦， 嚇， 仲有我哋咧就好特色嘅，我哋仲有咧就係、是。爬龙舟啊！我哋有龙舟队嘅，系啦。咁当然我哋本身 STEAM 方面啊，关爱文化方面都好出名嘅。 好嘢，好。 长知识，长知识。 好啦， 多谢 啊，留下 第四题 啊，呢条咧就系数学题啦，系啦，数学题又点咧？咁啊，大家手头上 嘅 唔使计嘅， 系 用张纸俾你试下， 系 吓。嗱，听住啦，个题目就咁嘅。如果咧，我哋使用一张纸。一般嚟讲厚度系0.1 mm， 好薄嘅啫。咁、我哋对接一次，个厚度系变咗几多啊？0.2啦。 嗯， 吓对接一次， 厚咗啦嘛， 厚咗啦。 再對接一次，佢厚度咧唔會係零點三嘅， 係零點四， 零點四，所以你可以自己試下啦，係有四層嘅咯，零點四啦。好啦，假設呢一張紙咧可以無限咁去接先啊，嗰度接又接落去，咁、接到幾多次，嗰、那個厚度係可以超越地球同埋月亮嘅距離。 哇！ 地球至到月亮嘅距离， 我连条问题都未听到。 但系张纸系唔可以接到咁多嘅喎， 系啊， 咪接八次啫，我净 系啊，跟住要去到尽就接唔到噶啦。 系啊，嗱，咁啊，地球至月球嘅平均距离系38万公里嘅。咁究竟接幾次咧？ 我唔理，我無限咁接。 你而家自己接過啦。啊，小強話。最多接八次嘛，先系讲过。好啦，咁我俾个答案你哋拣先。 四个， 好好好。 A 咧系13次，咁已经去到月球啦。B 咧系42次。 系。 C 咧系71次。D 咧系100次。 O K。头先我哋讲到嘅就，好奇怪，所以我咪好难理解嗰条。O K， 我哋最多嘅就 系 会接到一，佢因为你会尽嘅， 会尽噶嘛， 同佢嘅倍数有冇关系？ 意思系咪即系我哋唔好理接唔接到，系咪啊？即系实际上执唔执行到唔好理， 执唔到，执行唔到，因为世界纪录都做唔到。 系啊， 不过我哋数学计到， 即系总之用数学计啫，就唔好理实际上执唔执行到啦，可以咁话。 系啦，咁如果数学快嘅，亦都要谂下方法。头先系接一层就系零点二，接多一层即系接第三次咧就零点四。 系啦，即系二次方，系咪二嘅二次方啊？ 次方系啦， 用次方啊嘛。 系啊， 嗯。 O K， 八次方，咁 可唔可以讲一次答案啊？ 好啊 ，A 系13次， 嗯 ，B 系42次， 42 ，C 咧系71次。D 咧系100次， 撞啦，71啊嘛， 梗系撞啦， 我估100啦， 有方法计嘅， 我想谂， 有方法噶， 有方法计噶，计到噶， 系 啊，我计到嚟噶， 系啊，条数嚟噶， 十 三 咯， 即系11啦，我 好，小强咧，梁继章 系 A C D 一百， 系啦 ，A C D A C D 都有人拣 撞， 好系啦，但系真系你哋系唔好彩啊，撞错晒， 42啊。 答案咧系42次 B 嘅，四十二次嘅。 解释，我想知道。 好啦，其实点咧？嗱，佢条色咧就系咁计嘅。首先我哋真系当张纸系0.1mm 啦。咁佢接一次咧就要乘以二嘅一次方。 系，冇错。 咁就等于0.2mm 啦。 系啦。 咁接第二次咧就系0.1mm 乘以二嘅二次方啦。 嗯。 咁啊0.4mm 啦。 系。 好啦。咁第三次。就係0.1mm 乘二嘅三次方， 冇錯， 就0.8mm 啦， 冇錯。 如此類推，一路計落去咧，嗱，我唔計咁多啦，我當我計到去第十次，人類已經接唔到啦，你話嚇， 冇錯， 接十次咧係0.1mm 乘二嘅十次方， 冇錯， 就大概等於10.24cm， 咁10.24cm 即係大概係 大半尺，大半尺 啦嚇， 大半尺到。 但係咧，因為佢越个次方越大咧，佢就好犀利噶啦。我举个例啊，譬如接到去25次先啦吓，25次咧已经去到3公里啦。 哇，真系跳得好快， 3公里啦，系3公里啦。咁所以即系用呢个 formula 咧，你就可以计到咧，如果佢接到第42次咧，已经系439,805公里啦！ 哇，真系想唔到， 439,000啦！咁即系话咧，已经超越咗，或者接近咧，我哋44万公里啦。 嗯，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明白晒， 多谢晒校长。好啦，嗱，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校长有啲信息想带出嚟嘅，就凭住一只歌曲，麻烦校长。 好啊，咁咧今日咧系考英文嘅文凭试啦。咁我都希望咧系各位同学留意啦。咁其实咧。跟住有首歌咧，系林奕康嘅，就一双手。咁就我希望咧，能够支持到大家 DSE 考试咧，系继续拼搏落去，将辛苦咧抛诸脑后。嗱 ，DSE 咧啱啱开始咗几日，如果考得好嘅，要保持你个水平；即使考得一般，大家都要收拾心情，因为跟住仲有几科嘅，就要靠自己一双手握成拳头，创造成功嘅经历。咁大家咧已经踏入咗文凭试课程嘅最后直路啦，就算系自己落后咗，就好似歌词所讲，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少嘅壮举吓。

车路的士啦，嗱，本来上个礼拜讲呢个话题，但系上个礼拜 cut 咗线，我哋讲咗架车跪低，记唔记得啊？ 冇错冇错， 讲咗个话题， 实在太多嘢讲啦，嗰个话题。 冇错啦，咁啊，今日我哋 二手车又成， 冇错冇错， 好，翻嚟啦，今日翻嚟啦， 今日我哋又翻嚟啦，但系我哋咧可以热下身先啦。 好， 我哋成日咧都会讲啦，失败乃成功之母啊嘛， 系啊，冇错。 大家有冇听过成功乃失败之母咧？ 成功乃失败之母，成功乃失败之母， 有。是是啊、我觉得是啱嘅。 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啊、大家想想我哋身边、或者我哋见过听过有冇咁上下嘅嘢发生过。 有个可能我哋有啲人有讲㗎嘛、你年纪太轻成功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终归系会还俾一步。 又或者成功咗你觉得永远可以用返呢个方法点知就唔得啦。 同埋、或者我哋呢可能喺商业世界里面见到更加多嘅就係、譬如咩呢可能好多都系、之前几代人留落嚟嘅嘢。原来创业难。 首 页更加 难， 系啦，跟住可能大家孭住一个包袱去到二代、三代嘅时候，可能嗰种包袱就系你究竟可唔可以中间变，可唔可以求变，变完之后之前嘅嘢会点样样咧、所以原来我哋唔一定失败乃成功之母喎，原来调翻转嘅例子，活生生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好多呢啲，每一日都发生紧噶。 呢样嘢好奇怪啦，因为我哋讲紧车路的士，你而家讲紧嘅好似一个 带出人生嘅道理， 人生大道理出嚟咧。 我觉得呢样嘢唔单止出现喺咩坛嘅咩车坛啊咩咪，系好多地方都系。即系如果你永远揸住同一样嘅方法做嘢，或者觉得以前筹码创都好多啦，就唔需要即系再太大压力都未必嘅。因为每一次你行一个新嘅棋咧，都可能系啱，可能系错嘅。 冇错啦，咁所以点解我哋会无端端问咗呢个咁哲学性嘅问题咧？ 你一定有啲嘢嘅。 原来喺车坛里边都啱啱发生咗。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开新闻嘅话，都会发现咗啦。原来一个车一个牌子啦，佢、之前咧研究咗十年一个电动车项目、竟然要腰斩啊！佢讲紧咧系可能员工上面咧最少有2000个员工。 哇！但 系 讲紧十几年、啊， 过百亿美金、啊。 哇！ 即系动用咗一过百亿美金， 动用咗。 但我想问，咁呢十年佢都系研究阶段，冇完全冇即系亮过相啊，冇投产。 嗱，因为咁讲啦，咁其实佢呢十年里边发生咗咩事咧？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嘅领导人入过班噶啦。咁、可能换领导人都换咗成差唔多三个四个啦。咁佢哋咧一路叫做集中做紧啲咩嘢？都是科技上面尝试好突破自己的东西 的。一个电车的研发 是吧、 包括什么东西呢 咁佢呢譬如佢讲的只是专利。佢新发明咗嘅专利， 佢哋呢只电动车先有嘅， 系啦，先至有嘅嘢，远超过200项专利。 哇，咁正都唔出， 但系都出唔到。咁其实咧就真系可以去研究一下，咁究竟中间发生咗咩事啊？点解可能要去到咁？咦，听落系咪都叫成熟啊？ 梗系啦，二百项专利。 就一样，如果你咁讲法，即系十年内个都系指纹楼梯响嘅啫， 系啦，好响添，系 啊， 好响。 佢亦都一早同人哋讲嘅就话，我一定要有， 系啊， 系咪啊？咁都几冇面喎，系咪？ 佢 讲 到。其实是讲我几年之后 一定会 出的。 是啊没错。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要出来 宣布就 硬住头皮讲我要取消这件事。其实呢发生了什么事本身呢这间公司很成功的。他之前一路都是做很多科技上面很破格的 东西。很出名的产品。 很出名的产品。跟着譬如说他科技上面他有一个嘟嘟嘟的电话、可以变成一个平板的东西。其实已经领先全球。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会有呢样嘢，就系因为佢本身咧，佢哋一路做开嘅都系，佢唔需要做唯一嘅产品，佢做嘅产品都系要最成功嘅产品，咁样咧， 其实呢个思维系啱嘅， 好啱嘅。 咁多公司出紧呢个电动车， 系啊，系嘛？咁其实呢、一个大家听落似唔似一个完美主义嘅嘢？ 似，只不過係就係嗰樣嘢唔係我由無到有啊嘛，係 啦， 係有嘅嘢我將佢精益求精啊嘛， 啦， 咁咪就係完美主義咯， 好完美主義。但係咧，因為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經歷咗幾手嘅唔同領導人啦，咁其實佢哋大家都係嘅。我希望好完美一件事先推出。咁佢呢个产品有个特色嘅，我哋或者先讲下个特色啦。咁其实佢係讲緊一开始嘅构思係佢呢一部车係要全自动驾驶。 完全唔使人走 啦，系啦， 一嚟就 嗱，全自动到咩层次？咁啊，大佬，其实呢个好嘅问题嚟嘅。我哋而家呢刻都有自动驾驶噶嘛，系咪？咁我哋而家香港嘅车其实都有某程度上自动驾驶啦，佢可以 keep 住喺条线嗰度自己行嘅。某程度上佢识得帮你扭少少牌嘅，嗰种形式嘅自动驾驶。同样嘅嘢去到外国，我哋甚至乎可以放开埋个踏盘嘅，部车自己行噶啦。咁呢种嘅自动驾驶，但系呢个牌子嘅嘢，佢系想点样？ 样咧？佢想做一部车出嚟，连踏盘、油门、壁力一概都冇嘅， 即系动有个司机啦。 系啦，你上到车，你净系讲俾佢听，阿车啊车，我今日想去边一度？系啦，我想嚟香港电台，跟住部车自己就一路 等有个司机咁咯，等有个司机咁。 但系部车完全佢自己搞掂晒，系啦，部车就系你个司机啦。咁呢一个咧系佢口中佢谂紧概念上面嘅完全自动驾驶嚟嘅。 好吸引，如果真系有一日系咁样嘅时候，真 系 好吸引。 系啊，因为譬如我自己就咁谂啦，其实科幻小说嚟噶咯，佢行前咗。好多 会有咁样嘅，会有咁样嘅一日嘅，但系唔系呢个时候。 系啦，咁样其实呢一个讲得好啱啊。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咪专登去解释过自动驾驶有好多个唔同嘅 level 嘅， 系啦。 咁我哋其实香港我哋而家见得到嘅，其实一同二嚟嘅啫嘛。 啱、嗯。 去到三四五六，咁我哋仲有，其实佢而家讲嘅就系而家呢刻，佢、想做一部 level five。第五层嘅自动车出嚟，系、完全冇晒嗰啲所谓人类嘅控制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刻，我相信啦，真系肯定会有嘅嘢嚟嘅， 有啊，会有。 但系而家呢刻去发生咧，太早太早啦。咁、其实我哋之前都会有讲过啦，甚至乎我哋 AI BB 班都有提过、AI 其实嗰个形成系咩呢？其实佢要透过一个好漫长嘅学习过程啊嘛，佢要学习好耐好耐好耐嘅嘢嚟嘅。咁、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市场上面有嘅嘢啊。咁、我哋市场上面有一部电车，其实佢之前好多年前独霸咗好多年嘅嗰个牌子。咁、其实佢系做紧一样咩嘢呢、其实佢系喺嗰现整我哋揸出街嘅车里边，佢已经开始咗呢个学习过程，好、多年噶啦。 佢靠你系啊系啊 ，train 佢哋嗰啲 model 咯。 我哋自己嘅司机揸住呢一部车，其实佢已经系 收 集 紧 数据，学习咗好多年噶、所以而家呢刻。如果你話要突然之間，我哋可以去做到司機唔參與嘅、其實嗰個牌子去到呢刻已經係成熟㗎啦。佢嘅數據庫亦都係現今呢一刻上面最大嘅數據庫嚟嘅。咁、所以就要講啦。咁其實咧，我哋要有呢、一個我哋叫 vision，、我哋有呢一個想像去想做呢個月第五級冇曬踏盤，淨係架車自己揸嘅。其實大家諗翻啦，係唔係需要有一個產品落咗地去先學習咗先咧？其实佢而家就调转咗成个逻辑啦。佢一路去研发好多科技啦，一路有好多专利咗嘅嘢啦，但系佢其实一路佢将佢可以出街嘅机会，一个黄金机会，其实佢 都冇出， 拱手相让咗。其实 佢拱手相让咗好多次。咁其实咧，咁假设啦，佢一开始佢唔系想做到冇晒呢啲嘢嘅。佢如果中途曾经有一刻。佢會係加翻個踏盤，有翻個油門俾力嘅，可以落到地啊！其實佢已經有一部車可以出得到噶啦， 係係。 佢有噶啦，係嘛？ 其實有嘅， 點解唔做？ 但係一路 佢想再好啲， 想 再 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 係啊， 未得。 係啦，咁所以咧會諗啦，我哋其實生活裏邊好多時就會有神隊長、豬隊 友咯， 係啊。咁其實神隊長一路都係講住，我要好完整嘅一件產品，我要出到去就。平地一声雷，我就改变晒 你哋。我一出就赢晒你哋， 系好。 系啊，佢就真系赢晒啦。就是、大佬讲呢句，我唔系需要做唯一嘅产品，但系我一出嚟，我要系一件最好嘅产品，就系、是、呢个概念啦。跟住咁，但系就危机就出现咗啦。佢一路佢系 miss 咗好多次嘅机会。咁、譬如咁，我哋睇翻咧，而家呢刻我哋咪电车嘅牌子。雨后春笋啦，我哋好多好多嘅选择，多到系你讲你要七人车嘅，以前系 咩都有 独揽咗嘅，而家七人车系讲你哇十只手指数埋，可能超过咗啊，你已经系即系任拣噶啦，即系再系可以拣到系讲你需要啲乜嘢特别嘅配置先，再去决定你要咩牌子，可以多到系咁样样嘅。咁、但系而家呢刻。我哋之前咪啱啱提過嘅，香港政府我哋都已經將呢個電車嘅支援 優惠啊、 優惠啊，大大縮減咗啦嘛。 係冇錯。 其實呢一個唔係淨係香港發生緊，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已經發生緊㗎啦。之前好大力支援嘅，都已經收緊緊啦。咁 你遲早都要用者自負嘅， 係啦，一定係要用者自負 嘅、因為啲嘢要落咗地嘅時候，你有好多政策要改變。 係啊，但係好唔好彩嘅就係、之前佢就係、 一路本身好多黃金機會，佢可以擁一部產品出咗街先嘅。 係咯，出咗先啦， 出咗街先，行住 先，再改進， 收集數據，去再訓練佢後面自己嘅一套 AI 邏輯嗰套思維。咁其實好唔好彩咯？佢其實係講連續好多次黃金機會錯失曬啦。跟住佢去到而家呢刻嘅時候，就算佢有呢個有胎盤、有臂力、有剎車嘅車出咗嚟嘅時候， 都已經 好 多競爭者 啦。 競爭太強烈，太犀利啦！因為講緊咧，而家嘅電車個發展方向去到呢一刻係乜嘢嚟嘅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好成熟、八二化啦。咁大家已經開始要考慮係價格戰嘅一個層面啦。唔單止係講緊外國嘅，跟住講緊係譬如中國啦、美國啦、歐洲啦，大家係睇住大家個價格定位，大家睇住咗個價格成本去做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大家已經係可以將嗰個價格個空間下調 嘅 喎。 梗係啦，以前咧未有得揀嘅時候咧，幾貴都買 嘅，幾貴都買 嘅， 一開始嘅時候。 呢個係個市場直接嘅影響嚟㗎嘛，係咪？你選擇又多，係啦，你市場一個調控嚟㗎嘛，係咪？ 所以又去翻去經濟學㗎啦 ，demand and supply。你當你、你個 supply 去到咁犀利嘅時候，你個價格就可以慢慢落咗嚟。咁、其實最大嘅優惠或者最大嘅受惠人係邊個啊？ 就買 用家 咯，係啊， 用家真係好大嘅受惠嚟㗎嘛。咁所以去到而家呢一刻嘅時候，嗰、競爭對手太犀利啦。跟住大家，但係講緊由。大家可以回憶翻喎，喺我哋2022、2023嗰個電車發展版圖嘅時候，其實各國嘅政府都講緊啦，好多都係2035年，咪有條叫死線喺度嘅， 唔能夠再有呢個電油車嘛。 係啊，我哋一刀切曬嘅，唔會再登記新嘅電油車，而好多唔同嘅汽車生產牌子都睇住呢條死線啦。原來佢哋就會講咯，我哋會考慮喺2030嘅時候，我哋出嘅車會賣得到出嚟嘅車會全部電車化啦。咁其實而家呢刻。讲过呢一句嘢嘅生产商啊，其实好多都已经停咗啦，佢哋会继续生产咯。所以其实嗱，而家呢一个就系嗰个黄金机会，其实可能喺几年前嘅时候真系可以入市嘅。佢如果推出咗呢部嘢，其实讲紧我相信都系会平起一声雷。 佢有啲粉丝噶， 系啊，佢粉丝啊铁粉啊太多 了，太多粉丝， 太多，佢哋系会真系因为呢一样嘢，佢哋去做 嘅。会噶，系啊， 系 啊，有时只不过系追， 系啦，系咪追？ 好似你其中一个玩具，你唔买唔得啫嘛。 专款咧， 仲要第一时间买添啊！ 系啊，好多就第一时间，因为 好多佢嘅粉丝系第一时间买。 我会啊，即系咁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 新颜色又会买啦， 冇错。 系啊，咁但系咧呢一个就系会关乎到就系嗰个叫做领军人啦，个神队长佢哋一路之前个方向啦。咁其实都唔可以话佢哋猪队友噶，猪队友其实佢哋中间嗰200多个专利，其实我有睇过佢哋大概系啲咩嘢嚟嘅，都系一啲哇系会令人目定口呆啊！哇，可以咁样嘅咩？佢哋已经发明咗好多样嘢出嚟，但最可惜嘅就系最后嘅时候。个公司个大立场啦，咁其实咧又可以睇翻，咁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公开嘅数据啦，咁佢哋公司嗰个盈利咧，原来系讲紧可以去到好犀利嘅，30%-40%，系呢一个系佢哋一路以嚟讲紧嘅公司惯性盈利，但系因为咧佢。讲紧你个公司去到咁大啦，你影响咗后面就好多人啦，咁有。背后的生产商有投资者甚至乎股票买了股票的人其实大家就会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投资了的话那是不是会希望有这一个咁上下的盈利先、但是就一去回个汽车市场其实就要讲了、其实大家是远远都冇可能有这个盈利的、 okay. 即是可能你讲是 10% 已经很好彩了、你就要想想了那这个产品其实在那个公司里面、其实就整件事有就是违背晒公司， 唔系赚钱嘢， 系啦。喺对于佢哋嚟讲，就算有呢10%，都唔系赚得到钱嘅，而且系会将佢哋公司嘅盈利率系拉低咗好多，系大幅度嘅。 咁 你牵涉 嘅嘢就好多啦，系咪啊？班股民啊，咁样嘢，你要同佢 好大， 所以就 宁愿交代噶嘛， 就斩啦。 所以去到某一个位咧，佢又要再谂咯。嗱，股民佢叫做绝对影响咗啦。其实生产商都系嘅，咁、其实汽车生产商去到而家呢刻，其实大家都系牌子上面啦，会必须要有自己嘅生产线啦。你唔冇自己车厂都唔紧要噶，因为其实而家汽车牌子好多嘢都系共用嘅。好多时某啲牌子嘅车 會在某些牌子、另外的牌子的廠房裏面生產的，很正常的東西、嗯、但你就要想回，如果那個牌子又要做的時候，它原來又想做一件什麼呢？它想用它電子產品的一條、公式、 嗯、 一個模式、嗯、想套用在汽車行業裏面去用了、嗯、它是想怎樣的呢？原來是會想周邊的零件供應商跟回它電子產品供應商那種做法，那要怎樣、嗯、可能是講緊我要將我的貨俾曬你去投產咗先嘅，係、 嗯、 啦，投產到啦，你賣到嘅時候再找錢，咁呢一個咪又係扭轉曬成個生態鏈裏面所有嘢個行規啊、生產規律啊。 但係你冇辦法， 係啊， 係 咪啊？係咪 即 係 有少少跌咗落地， 係 跌落地攬一扎沙咁樣啊？ 係喎，咁所以其實係好難嘅。佢想一行入去個汽車行業裏面、嗯、做裏面其中一個最大佬。但佢又冇諗過，原來喎佢呢一樣嘢係會喺影響咗嘅係咩咧？其實好多個唔同嘅國家啦，咁、 嗯、 例如德國，其實佢哋德國去到而家呢一刻，佢哋嘅汽車生產業係喺佢哋嘅 GDP 裏面係好大嗰個數目字嚟嘅，即係好多人係靠呢一個行業去食緊飯嘅。就算你唔喺個車廠裏面、嗯，你可能係背後相關嘅、嗯，你可能生產嗰片玻璃啊，生產嗰啲汽車油漆啊，嗯、你總會掂到嘅。咁但係咧，如果假設佢咁樣行入去，但係佢要扭轉人哋嗰個 玩法 生態模式， 係、嗯、生態模式係、嗯、要人俾曬貨佢，佢、嗯、賣完先找數嘅時候、 嗯， 其實就已經好難啦。跟住再要佢再去想去維持翻咗之前嗰個咁犀利嘅盈利率，其實呢一個咧就真係。令到件事雪上加霜啦，系、 嗯、 啊，咁就所以去到咗最后一刻啦，佢其实系将自己摆咗一个好难落到地。 嗯、 虽然件产品个构思系好好嘅，譬如假设咧，佢呢一刻落到地收集数据，其实可能佢都系会系最快一间公司可以去到冇晒贷盘冇晒。 点解佢唔谂呢样嘢咧？吓、嗯，即系就算如果系嘅话，你都即系整架嘢出嚟先啦。 就係領軍人物啦， 係咯，你真係要係有架嘢出嚟先係。 所以其實佢中途佢換過幾次神隊長啦，佢哋係由好得意嘅，佢個方向係點樣嘅咧？佢、嗯、由一個齋 IT 背景嘅人去領軍， 嗯、 發現咗啦。咁其實嗱，唔可以話嗰段時期裏邊係冇用嘅，嗰、嗯、段時期裏邊佢哋其實係攞咗好多嘅專利嘅。去到啦，下一個神隊長入嚟啦，咁佢就係撬咗另外一啲做開車行業嘅人走入嚟嘅，咁佢哋都希望咧平衡翻件事啦、嗯。但係咧，又係因為嗰個叫神隊長，佢又將汽車行業嘅入翻間公司之後，發現咗好多嘅問題，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啦，譬如數據上面，原來完全係我哋逆住個方向嚟行嘅，咁、 嗯、 嘗試過嘅係俾公司知道呢件事啦，咁、 嗯、 但係始終都係啦，公司有公司大方向啦，咁佢既然已經做到咁巨型巨企，又牽涉到股票股民嘅時候、 嗯， 公司最頂個決策一定是要維持翻相類似的數據，唔、嗯、可以拖垮噶嘛。所以二號神隊長又好快俾人換咗啦，跟住三號、四號一路嚟一路換嘅時候，所以換到其實個方向咧已經係冇曬 方向 咯，係啦，個方向已經係亂曬， 你見到佢咁不停咁不停換，咁就係冇一個方向。 冇錯，所以就好唔好彩啦。去到最後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叫半成熟啦、 嗯， 一個半熟嘅車都落唔到地啦。咁佢哋決定最後都係要腰斬咗呢個咁犀利嘅項目咯。 唔怪之得， 其實啲 fans 好 失望， 後邊有咁多嘢， 好失望 ，fans 會好失望， 因為其實講緊嗰個係。改变嗱，都系佢啦，改变人类生活模式嘅嘢嚟嘅。我哋由要自己揸车，去到头先大佬所讲，部车就系你个司机， 等于就有个司机。 系啊，你上到你乜都唔使做，你可以食个火锅都仲得嘅嘢嚟嘅。但系部车自己帮你搞掂晒啲嘢，咁、 嗯、 真系可以玩到咁样样嘅。 但系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实在系真系太过系啦，太远啦。你冇可能就喺呢一个时候，你嗰样嘢未成熟嘅话，你欲速不达， 系啦。佢十年磨一剑，但系佢行得好急， 嗯、 而冇谂过佢落地嘅时候需要点样样可以接到地气、 嗯、 去行一件事。 我哋今日都上咗一课啊，吓、 啊，冇错， 系啦， 经济课嚟， 冇错， 唔单止系经济课， 成功赖晒埋之王。多谢晒乔治，好啊！礼拜台湾环节再见， 拜拜。 好，陈天门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署回应查询时表示，日前发生三级火的佐敦华丰大厦有11层楼的防烟门都有损坏，分别位于地下1、2、3、5、7、10、11、12、15和16楼。昨日火警调查专案组在现场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助燃剂。华丰大厦的消防装置和设备最近一次完成年检日期是2022年9月21号，对于大厦消防装置和设备并未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关调查仲进行紧。消防署又说，消防安全总区人员今年2月9号曾经到华丰大厦进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巡查，期间并没有发现火警危险，当时并没有为所有消防装置和设备的年检记录作出详细调查。另外，初步调查之后，消防署亦都发现华丰大厦有怀疑非法僭建物和分隔单位，已经转交相关部门核实和跟进。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的士加价申请，有议员认为加价有实质需要，但亦都有议员对加价有保留。有议员认为，如果强制的士安装云端摄录机，相信可以改善服务，提高司机收入，因而不用大幅申请加价。运输署署长李仲恩说，政府处理加价申请的时候会做好把关，平衡市民接受程度和业界营运等因素。又说当局已经启动云端摄录机的研究，今年内咨询业界。律政司首次发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两大重点包括确立三年两通一湾区的基本方针，以及同业界和其他持份者加强协作。身兼粤港合作法律及争议解决专班和港深法律合作专班港方牵头官员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除了继续用好已建立的机制，亦都会积极推动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设立大湾区高层恒常对接平台，同时推动设立大湾区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资讯平台，便利三地民众和企业能够掌握全面和准确的资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将会在任期内以切实的成果助力建设法治湾区，律政司会同各界持份者深化合作，达至大湾区内共商共建共享融合发展，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出贡献。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今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9点，跌295点，总成交金额57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7点，跌33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4蚊，跌1蚊，盈富基金17.2蚊，跌3.2，小米集团16.5，升4.2，友邦保险49.1，跌2.5，恒生中国企业59.78，跌1.2。阿里巴巴72.5，跌2.15，美团103.3，跌2，中国平安31蚊，跌0.5，建设银行4.83，跌6仙，汇丰控股63.25，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3.2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人民币7.237，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572点，升129点。港金报22,32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5.74美元，卖出2,386.2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古古女思伟好了啦。 殷济如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惯性倔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四月九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冇错啊！快到晏昼一点啊，十二点三十八分，听个风骚快活人啊，最后个半小时咧就点唱嘅时间。 冇错啦，1872388啦。 OK， 我哋而家咧 打咗啦。 呢一位就系潘先生， 喂 喂喂 喂， 你好， 你好啊，潘先生，欢迎你啊， 系 啊， 潘先生你好啊， 系 啊，系今日我好中意听你哋风骚快活人嘅， 真系 你，但系梁继章啦， 系系。 系啊，你啊瑞啦、啊，系嘛、啊、马小强啊，同嗰个杨杨， 多谢你啊、 我成日每个礼拜都听嘅， 多谢晒你啊，潘先生，系啊系啊， 系、啊，诶、啊啊啊我今日嚟，想点唱俾太太听，就多谢佢同感谢佢。一向支持我啊，同埋鼓励我啊，照顾我啊，因为我、 啊、太太 我71岁噶啦，7年前中咗风啊，咁一直去咁照顾啊，全心全意照顾，好辛苦。 嗯， 咁啊，终于挨过咗啊。咁我而家就叫做好好 康复好多啦， 自顾系啊， 好 啊，可以周围。但系好唔好彩啊？旧年我就确诊咗晚期嘅前列腺癌啊。 嗯， 系，咁咧佢。照顾我就更加辛苦，咁啊佢个精神系已经照顾到去到极点啊，支持去到极点啊，所以我就系入咗要入老人院啊， 即系你而家就喺呢个老人院嗰度居住，暂时 冇错冇错， 知道知道，但都想多谢太太， 住咗几个月咧就都习惯咗啦，好啊，系啊。咁我都系一直都多谢佢照顾同支持啊！ 嗱，潘生，你都要加油喎，你自己都要加油喎， 乐观啲，乐观啲， 要 啊，系啊，你又要加油。其实你哋喺度互相照顾紧对方， 互相扶持， 系咪？佢能够照顾你，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福气嚟嘅， 知唔 知 啊？ 系啊，你咪好难得你知道嘛， 系 咪？所以你一定要搞掂自己先， 冇错， 系啦， 我尽量都。少啲依赖佢嘅，但系因为我病情就 冇办法咧，有啲地方咁啊，所以啊， 唔舒服， 顶唔顺啊，咁啊，入咗老人院就安心啲，等佢可以放松啲咯。 嗯，系啊，系系。 佢每次嚟探你嘅时候，大家开心啲咯。 系啊， 系咪 啊？ 系 啊， 系 啊。 佢几耐嚟探你一次啊，潘生？ 话唔定嘅，不过一个礼拜。点都一次到啦， 好好啊，好好啊！平时咪可以通下电话咁样，系咪啊？ 系啊，我因为我用 WhatsApp 噶，晚晚都早晚都有 WhatsApp 问候 啊， 系啊， 好好 啊， 系啊， 乐观啲，乐观啲， 谂好嘅一面， 系啊， 系啦， 知唔知啊？ 唔好唔开心， 特别点只歌， 好 支持佢， 好 多谢佢嘅照顾吓。 另外咧，你系咪仲有啲朋友想点埋唱噶？冇啦，就系太太，最主要系太太系咪？OK， 好， 因为主要嘅朋友嗰啲一般嗰啲就唔需要啦。 好，最紧要太太 努力， 多谢晒，多谢潘先生， 多谢潘生。 好啦，咁另外有个在座嘅 N 咧，想点歌俾朋友 Betty 嘅，希望多啲喺教会见到佢。好啦，潘先生，祝你身体康复，快啲好翻，同太太一齐有呢个。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Westlife 嘅呢一首 You Raise Me Up， 十二点搭九，我哋听电话里边另外一位朋友啦，喂 ，Hello， 三位主持好， 你好， 张太太， 张太， 你好啊， 你好啊， 点啊，今日有咩想讲？ 好开心啊！打通个电话，仲未开心完 我都开心啊！ 系啊，听到你电话开心啊！ 系咪有啲好人好事要想分享？ 系啊，要加多个人添。首先多谢第一个咧，就系喺2月27号当日点几钟。我唔识佢嘅呢个人，去帮我打电话叫救护车。 哦，首先 系啊， 系发生一件事，所以就要叫救护车啦，系咪？ 系啊，我喺个饮完茶个楼梯度碌咗落嚟啊！ 哦，嗰、那个楼梯长唔长啊？ 八层一八级一层咯。 哦，但系点解 由第二层就碌咗落去啦？ 哎呀，阴公跣脚系嘛？即系个第一滑。 唔知道，完全都唔知咩事。 系系系。 总之就系跌咗落嚟啦。 系冇事就好啦。 系啦，有事啊，断咗锁骨啊，所以喺屋企听住你哋个节目咯。 哦， 早日康复。 系啦，冇事 嘅。 头先你话多谢个好心人点样话，佢做咗啲咩话？ 佢帮我打电话叫救护车， 是是 因为我、我连个面，我连佢个样我都唔知系点啊，所以我想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喺呢度同佢讲声，真系好感激佢咯。系啊，我净系听到把声，系一位女士咯，希望佢都好似我咁，都听紧你哋风骚发福人，能够听到咯。 系同佢讲声多谢。 而家好翻好多啦，埋张太。 未啊。有排休，有排休息，系 啊， 就当上天俾你嘅一个 休息 期， 假期 系 啊， 系啊，呢个假期我真系唔系好想要啦， 冇办法，有时我又觉得就系等你可以休息一下嘅话，系俾你走更长嘅路， 系咪？我希望系啦， 系一定系，你一定要咁谂，知唔知啊？ 系啊，暂时唔好煮饭住，唔好煮饭，唔好洗衫。 第二个多谢咧，系我先生啦， 系。 我下个月结婚42周年 啦！哇，恭喜 啊！ 系啦，我希望能够快啲好翻晒，同佢食去澳门玩翻晚。 一定啦，出年啦， 系啊， 咁咪好翻啦。 年纪大啦，真系好得慢啊啲骨头。 唔好咁谂，如果你咁谂嘅话咧，就会系好得慢嘅。你话俾自己听，我一定 好快，好快， 一定得。 我都系同自己咁讲，但系我都真系冇计啊！我呢个几两个月全靠先生放工翻嚟。帮我呢样嗰样，我真系好感恩。 即系而家行动上都系稍为不便，系咪？可唔可以咁话？ 我直头右手系递唔 到， 搦唔 到 嘢 啊嘛！ 我连冲凉都有困难。 系系系， 咁啊嗱，唔可以话好，但系我又咁样嘅话，就可以见到嘅就系你老公对你有几好。 系啊， 好 烫 贴 味 啊，烫贴好食。 佢有冇煲啲嘢你食啊？ 你好好地享受呢一个时间。 佢要翻工噶， 系 即系你帮佢讲说话啦。好恩爱、 所以我都好开心，有呢两位咁好嘅小天使喺我身边。 好，咁你快啲好翻啦，吓！ 好， 日日咧听住风骚快人就开心啲吓，不过唔好笑咁大力，笑亲震亲啲骨。 如果我系唔因为咁样病咗，我再听翻你哋风骚快活人。如果唔系，我应该开紧工嘅，因为本身我就系医管局同事咯。 哦，知道知道知道，好，尽祝康复，尽祝康复。 我都系我哋嘅福气，能够陪住你， 系 慢 慢康复。 多谢你选择， 系啊， 多谢你，多 谢。 好， 好， 多谢张太，好， 拜拜， 拜拜。好啦，另外一个代到呢就是 Ben 呢，佢想借我哋呢个节目呢，多谢昨日各位火灾辛苦付出嘅消防员同埋付出佢嘅所有朋友下。强啊。好，希望张太快啲强强身体强健。各个听嘅朋友如果有唔舒服嘅或者暂时呢係好似人生低谷，希望都大家继续做强人。逆境之中一起前进。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振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千，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都在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郭富城嘅呢一首《强》啊，我哋接听嘅电话里边嘅呢一位朋友就系 肥 猫 ，Hello，Hello， 比卡， 沙巴比卡。 我是肥猫啊， 是啊， 为什么要用泰文来跟我们打招呼？ 你是泰国人， 你经常用法文，我用泰文咯。 是吗？我用法文啊，我不识。 我们收到 萨瓦迪卡、科坤卡、 睡妈妈。 我好喜欢你啊，瑞瑞。 怎么知道？我都喜欢你啊。 不是，我由细看到你大。 是吗？你由细看到我大。由细睇到我大，你由细，你由你讲乜？ 你细 睇 到我 嘅， 睇到你大大 哥， 我好中意听你唱歌。 多谢多谢， 系啊。 最中意边首啊？ 咩啊？ 最中意边首？ 恋爱预告啊？ 我唔记得咗啦，太耐啦。我见到嗰支歌以前我睇到咧，我见佢打千秋嗰支歌， 打千秋个 M V 啊， 小妹妹日记， 小妹妹啊，小妹妹日记 啊， 嗰 啲大哥嗰时佢做嘉宾唱做人哋嘉宾唱歌个咩？踏过一片荒野草地， 也有睇呢只 歌， 系啊，应该系系啊，因为张伟文 应该系直情嘅，我成日都听嘅。 多谢你啊 ，thank you。咁你今日打电话嚟想点啫？我哋唔讲呢啲嘢， 系咯？你今日打嚟， 笑得好爽朗， 有啲特别嘅日子啊，特别嘅人要讲噶，你快啲讲先。 你系咪泼水节啊？我想问，系咪啊？ 咩听唔到？ 泼水节啊！泼 水 节 啊！ 系 咪 庆祝庆 祝 即系新年？ 系啊，我讲我姨生日先啦，佢四月三十号生日嘅， 系 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系咁第二件事就系听。明天就是四月十三号就是泰国的泼水节，就是泰国的新年 啦。新年嘛， 所有泰国人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好， 人人都顺利，同埋祝香港人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系。 不如可唔可以祝全世界人大家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啊？ 最紧要系咁，最紧 要。肥猫，我想问你系咪泰国人啊？ 我是泰国华侨， 你泰国华侨系啊，因为听到有啲滴滴滴嘅， 系， 但系已经讲得好好。 咁你泰国话 新年快乐点讲啊？泰国话 边个呀？ 新 年 快乐， 祝神运变米， 祝神运变米， 系 啊。 咁又泰国啲口音， 你利是斗来咧？你有冇派利是噶？ 我有利是斗来，就系。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点会系泰文啊？ 新年系泼水噶，冇呢句。 咁问啫，佢话俾我听。 泼水咯， 系咯， 泼水。 其实泼水嚟， 泼水节啊。 咁其实若果系嘅话，系咪一个祝福嚟啊？泼水节嘅意思 啊，系啊，佢系泼水节系每一年嘅四月十三号啦。呢个咧系新泰国新年啦。咁每一年就有好多嗰啲咩扮靚靚，跟住喺街度行叫咩嘉年華會啦，即係今日九龍城就會有啦。咁 對長輩譬如長輩咧，阿爸阿媽咧，咁我哋就要裝啲水喺嗰個乜乜嗰度，跟住叫佢坐低，跟住我就幫佢哋倒落隻手仔啦， 洗手。 同埋同佢倒落只脚，同佢捽脚咯，意思咁样。 哦，几好啊！ 即系佢哋同我哋细细个凑到我哋大个，跟住约我哋咁大个，咁呢个 好 福咯。咁佢就会祝福我哋咯。 系 系种祝福嚟嘅。 肥猫听日会唔会泼水啊？ 系会参加？ 我应该唔系太方便。如果有义工会啦，因为我系视障嘅。所以我唔 知道 佢哋潑水啊，一潑錯咗係啦， 明白嘅。 但係都係一個都祝你因為泰國嘅新年啦，係咪？咁你要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同埋好多謝我哋嗰啲視像會啦就安排好多活動俾我哋啲視像朋友玩咧。咁我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喺就跑步嘅，即係晚上會練習嘅二四。咁咧仲有一個活動 係咪有人帶住？系咪带住你跑？ 就练习爬龙舟啊！ 哇，好犀利啊！你 好嘢， 好 肥猫。 我哋龙舟岛，龙 舟队 继续努力。 系咪凤艇啊？叫做 吓？ 你嗰首系咪叫凤艇啊？女士爬嗰首？ 我哋混合嘅， 混合嘅，即系有男有女嘅， 义工同埋会员嘅。 好啦，嗱，咁啊，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先吓，肥猫。咁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好嘛？ 新年快乐， 做乜嘅？ 请问啦，卡 哦，啦卡， 系聊白聊。好啦，多谢晒肥猫啊！最后咧就 Michelle 宜生孙，Michelle 祝宜生孙听日百日宴嘅。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Weekend， 愉快周末，好唔好？ 下个礼拜见， 好啦， 拜 拜。 Bye-bye. Eat the salmon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Thank you.